说，对你说，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哦，让我拥有你的未来，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。让我拥 忘了

还是能够